起，谢谢闹钟住着你的脸，我和你好和你，对不起，谢谢孤独刺着我的背。

穿过了这条寂寞电影街，带着旧回忆的热闹马路边，我在这里想念着忘记了我的女孩。没有了你是怎么样的世界，无聊的我坐在冰冷的戏院，一抹想念着明天，爱情却留在昨天。别哭，就算孤单很厉害，我打起了勇气，等上天的安排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它一定会来，要从苦海里面走过来。今天伤心的我，别让时间淘汰，也别忘记还有爱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你的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只想你笑，那些故事还在。 想风不问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皆

常想念。